双星演为电视剧陈红年代演唱的插曲《幸福的定义》啊，由王远行作词，单玉龙作曲，以娓娓道来的方式来讲述因一个人而有的安全感跟幸福感。庄心妍呢，之前有一首歌呢，真的还蛮红，叫《一万个舍不得》啊。现在呢，不仅开始进军 OST 啊，也跨界当演员。中歌榜的老朋友，吉祥三宝的爸爸布仁巴雅尔，因突发心梗啊去世，享年58岁，啊，难以置信啊。在歌坛，布仁巴雅尔是极具蒙古族情怀的音乐人，他创作并且演唱的《吉祥三宝》就是通过中歌榜首播，后来登上春晚，红遍全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这首熟悉的歌曲当中，来缅怀这位为蒙古族音乐做出突出贡献的音乐人、歌者草原永远的儿子布仁巴雅尔。 이르고보다헐헐미치게미치다미치긴됐네미르호호른됐네혼통일찍일찍됐네애그도보다보는된보고다간도간도됐네가서로서웃은됐네오세방도走着 寂寥，站日里为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 这是陈奕迅的渐渐呢。最近呢，陈奕迅呢在台北举行了他的新的专辑 LOVE 的新歌分享会哈。他与团队呢2010年至2012年一起进了 Duo 世界巡演，产生了坚定的感情与默契。于是他的这张新的专辑交由演唱会的乐手们参与创作跟制作。陈奕迅呢也透露呢，巡演结束之后，他开始有强大的失落感，出现了阴暗的负能量，然后呢就飞到伦敦，甚至有把自己关到酒店房间8天不出门的这个经历哈。当明星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啊。邓紫棋呢最近在社交网络晒出4岁时跟外婆的照片啊，吐露心声，明星光鲜亮丽的背后付出的代价是劳苦奔波，常常以机场为家，还有面对排山倒海一面的负面新闻，情绪低落会想到外婆的鼓励啊，无论未来如何要以生命影响生命，鼓励别人积极正面去面对人生。他的英文名叫 Gem 宝石啊，他最开始英文名叫 Gloria 啊，后来改成叫 Gem 啊，也就是 Get Everybody Moving 的意思。他也用 Gem 这首歌呢写过一首能量满满的歌曲啊，邓紫棋 Gem。 满了期待，为你穿过人海，把乌云都推开。Oh my, oh my, oh my。许下愿望，见幸福那一夜翻开。 首感觉，这首小情歌叫《我的》，来自王俊凯，他也在积极筹备首张的个人的专辑。这首歌呢是专辑第一首曝光的单曲，由王古学作曲，李怡轩填词，制作人则是孙燕姿的师傅李伟松啊。这个带娃进入2.0时代的孙燕姿呢，如今将大部分的精力呢放在了刚刚出生二宝身上啊。向来亲和的孙燕姿，时不时会在微博上面分享带娃的近况啊。最近呢，是因为抱宝宝的姿势不对，而手臂的这个肌肉比较酸痛，很想把它给砍下来。当妈真的很不容易哈，带孩子不比工作轻松。我们也期盼孙燕姿早日复工，来放松一下。下面我们来听听歌手孙燕姿这首歌叫《彩虹天堂》，稍后我们再见吧。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Baby Baby Baby 游戏。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摇呀，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顺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摇呀，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时间都很宝贵，不完美，不穿高跟跳芭蕾，越是假装多高贵越卑微。你累不累？别真的太完美，忘了人的心会碎，就让眼泪体谅错与对，就放肆做一回自己。我喜欢看流星，短暂却是诱惑的绚烂。我的梦我决定，和别人的期待都无关。我喜欢自然。 我崇拜你。 这首歌呢，有没有让你想起当时还是美少女时期的 SHE 啊？虽然9月12号庆祝17周年的演唱会已经落幕，但是讨论的声音呢并没有结束。有人指出 Selena 假唱，官方回应说 Selena 在演唱会现场全程真唱，只是因为她之前的嗓子的状况，为了保证直播的效果，导播在某一小部分片段的切换成这个备用音轨，给到直播输出信号来播出。Selena 也是通过微博真诚道歉啊。接下来是一夜成名的毛不易，以前非常喜欢逛超市的爱好，现在没有办法来实现了。但是进入到歌坛，被人称为追星界的典范啊。之后呢，这个先后跟李健、李荣浩等喜欢的歌手呢有过合作或者是互动。在全球华人音乐盛典的晚会上面，他跟自己的偶像拉拉徐佳莹现场完成了对唱。而忙着巡演，他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呢，毛不易向吴青峰呢隔空喊话，想邀请他担任演唱会的嘉宾。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吴青峰的这首目前中国榜 Top 40的上榜歌曲，叫做《请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歌榜。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带绽放的花是恋人血衣。他们默默无语，各自活出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听我的心，一直的过去酿出了蜜，彼此的心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就感动的自己。 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